过那些其实都不爱过， 都是那些时间是在的。 听不见你有皱眉的，恨不能时间都停住。这种感觉觉得无辜，连我都失去形容。看不见你就好像无悲的生命了，既然你找不懂你的知己怎么甜蜜，一碰我就是心痛。 我也没想到我能伸出坚持受爱的福，赶快梳好头发，塞好衣服，收校服，收到不让你有退路。 而你就是那么那么有着迷的主意，总是把我浅显的优雅赶出街，就算感人也要稍微直接。告诉我你要怎样？ 想太多你就别客气，想到我请你用力，想念你到告别地。 去的情绪，我到底在不在你掌心，还是只在梦境中扎营，在茫茫的天和地寻觅一场未知的感情。爱上你是

让我前往的吧，沉默的河吧，但又别怪我要讲又没讲，情侣太乱会像哑巴，每天这个时候心都特别寂寞，想一路都在那边游，不确定方向没错，又不愿掉头，到底谁劝我换个梦来做，总倔强笑着又都不说，在窗边起伏泪会流，回想你在的时候我们多快乐，当当只想握一眼握的手，觉得胸口变得暖和，每天这个时候心都特别寂寞，在窗边起伏泪会流，回想你在的时候我们多快乐，常常只想望一眼握的手，就觉得胸口暖和了， 看到的比较感触的话呢是这句，越是深思熟虑越是万念俱灰，你有过这样的同感吗？一件事情被你太重视了，真的是深思熟虑，想了很多，想了很多可能，甚至因为这样而失眠，但是可能突然有那么一瞬间就会觉得好累呀，这样真的很累，结果可能是两种，这件事情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严重，或者你对这件事情的期望太高了，只好万念俱灰。有的时候啊，想得少一点，简单一点，放轻松，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。也许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么严重，也许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么重要，也许简单一点，结果会更好。好了，继续来听歌。 看黑夜天空，想起你的手，去过的那个星球，因为一接受分开了，你是快乐的，不幸福的人到现在还很多，至少你不是其中一个，在我退出后我爱你那么多，那么痛，当我发现我挡在你阻碍的苦衷，我爱你那么多，爱得那么痛，每次入睡后都做了同一个梦，你转身了 我

切都来得及，别管那些纷纷扰扰，别让不开心的事停下了脚步，就怕你不说，就怕你不做，别让遗憾继续，一切都来得及。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，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，时常感觉你在和我的呼吸，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。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，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，时常感觉你在和我的呼吸，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。思念是一种病，思念是一种病，一种病。 看到身边有女孩子说毛孔粗大的问题，其实不管男人还是女人都可以用一下这个方法，就是啊，用盐来按摩你的脸。出油的皮肤质地都是比较粗糙和硬的，所以不用担心盐太粗，但是如果实在嫌盐不合适的话，可以用盐加上精油，特别是鼻子周围仔细的按摩一下，洗干净之后呢，毛孔就特别的小了。担心这个问题的话可以试试看啦。好了，抱着美美的心情继续在这里享受好音乐。 风风向你虽撑着伞，雨滴却淋湿衬衫，为了想将结局扭转，为了他吃力的追赶，一路上不放声哭喊，要诱惑强忍不忘，习惯了你不以为然，以为爱原本就很难，想象爱情犹如一艘船，随着风你再勇敢也靠不了岸，把心交给海洋去保管，让它带你找寻海港的温暖。多宽，大不了

是来自那英的一首《放手》。对一件很喜欢的事情放手的话，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呢？应该会非常的舍不得吧。有朋友就跟我说过，放弃了一个曾经很喜欢的工作，转行了，那个时候觉得特别的舍不得，但是他知道很多原因促使他不得不这样做，而他希望有一天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重新回到原来的工作上，这也是一种美好的目标吧。如果你心里也有那么一件事情并不想放手的话，那可以真的绕一圈，转个弯，换一种方式试试看是不是可以不放手。那对于感情呢，当你换一种方式，可能会发现原来爱很简单，并不一定非要放手。好了，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陈威全，原来爱简单。稍后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，不要走开，明天早晨再来一起听歌啦，拜拜。 原来爱就那么简单，想念写在脸上，明天该直走还是转弯，有你就是方向。最后变成绵羊数一整夜，明明约好了三点，电影还是先早点，时间看我带球鞋转几圈，该怎么自然一点和你遇见，你却微笑出现，阳光在你的眼，长长睫毛仿佛就是你明显，握你的手瞬间没所谓的触电，只想多年朋友好久不见。原来爱就那么简单，不必分数计算，只有那骗人的撒旦谁都不会原谅。原来爱就那么简单，想念写在脸上，明天该直走还是转弯，有你就是方向。明明约好了三点，电影还是先早点，时间看我带球鞋转几圈，该怎么自然一点和你遇见，你却微笑出现，阳光在你的眼，长长睫毛仿佛就是你明显，握你的手瞬间没有所谓的触电，只想多年朋友好久不见。原来爱就那么简单，不必分数计算，只有那骗人的撒旦谁都不会原谅。原来爱就那么简单，想念写在脸上，明天该直走还是转弯，有你就是方向。 唱的伞在